此外，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鉴于目前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形势非常复杂，前一阶段已经对外公布决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关于境内观众的票务政策以及防疫要求，相关计划方案现在正在制定研究过程中，适时将对外发布。 昨天在生态环境部1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在回应是否有计划要求北方地区工业企业在冬奥会之前和冬奥会期间减产或者停产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说，冬奥会期间将会大面积关停企业的传言不属实。 相关负责人介绍，冬奥期间生态环境部将指导北京、河北等地依法依规采取合理的环保措施，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社会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41966件，同比上升87.9%，支持起诉29303件，同比上升70.1%。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有力保障了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 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遭受家庭暴力及被虐待遗弃的受害人等特殊群体是支持起诉制度的主要适用对象，各地检察机关在办案探索中也不断拓展适用范围。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精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着力精简生育登记事项，改进和加强相关服务。 文件还提出，全面推行网上办理，推广电子化登记，各地应普遍实现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移动客户端等信息平台办理生育登记，强化出生人口信息共享，打通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推动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市天气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到寒潮天气的影响，昨天起到本周日，北京地区将会先后出现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今明两天，北京风大天寒，短时阵风6到7级，气温全天在冰点以下运行，最高气温-3到-4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将会双双创出今年下半年来以来的新低。 昨天一大早，北京大兴、石景山、海淀、朝阳、通州、房山、昌平、怀柔等地都飘起了雪花。昨天夜间，北京大部分地区再次出现了零星小雪或小雪，最低气温下降到-6摄氏度。降雪会导致路面湿滑，山区及城区部分道路可能有积雪和结冰。今天早高峰出行时，市民要注意交通安全。 为了应对本轮大风降温天气，市城市管理委提前部署，要求各供热单位合理调节供热系统，提前升温运行，同时持续开展访民问暖活动，提高入户的测温频率，做好记录留存和数据统计工作。另外呢，要加强设施设备的巡视检查和地下管线的防护，防止发生事故，做好供需计划对接，落实供气资源，保障居民正常用气。 宋庄镇小铺村昨天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考试，28名内蒙古学籍的艺术考生在异地参加了2022年高考内蒙古美术联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上午8点，12名内蒙古学籍的艺考生在小铺村防范区的周达画室集合，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抱着画板、颜料等进入考场。他们将在这个特别设置的异地考场参加色彩、素描和速写三个科目的考试。周达画室市场总监陶健介绍说， 美术联考对于美术生来说，它是进入高考的第一关。疫情发生的当天的时候，家长和学生其实是非常焦虑的，因为内蒙古考试由于疫情的原因已经进行了一次时间的调整，但是我们向这上级反馈完之后，第二天就得到了回应。 通过京蒙两地教育部门的密切对接，5天时间就为考生安排好了考点。周达画室为此专门清空了2间教室作为考场， 试卷都是由相关的安全人员护送到这一边，考试的流程标准都是按内蒙古考试部门这个相关的要求。 陶健说，考试结束后，他们还将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工作。 除了周达化市外，小铺村内还为封控区的16名内蒙古考生设置了防控级别更高的考点。据了解，宋庄镇内目前有20多家艺术培训机构，约4000多名学生。宋庄镇副镇长张艳明说， 接下来还有考生100多名呢，各类的考试也不一定都是联考，还有研究生考试，教委这边已经做了详细的安排，所有的孩子有意愿的我们都是积极给协调，采取多种形式保证考生能顺利进行考试。 了解到考试顺利进行，远在内蒙古的家长们放心了，考生们也信心满满。 考必胜，宋庄加油！ 市住建委联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昨天发布了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2021年版，在共有产权住房选址、配套、户型、面积等11项内容上，对2017年版的导则做出了调整。 三孩政策和居家养老使现有一部分家庭的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2021版导则充分考虑家庭代际及多孩适老性等新需求，大力倡导多居室精细化套型设计，适度设置紧凑型两居室套型。 其中中心城区新建项目将会执行差别化面积标准，18层含以下的住宅建筑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95平方米，18层以上的住宅建筑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100平方米，取消了其他区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户型占建设总量70%以上的户型配比要求。 据了解，从2017年导则试行发布以来，本市已经有30多个项目，约46000套共有产权住房，根据要求设计建设并投入使用。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一期全球新冠疫情周报，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1号14点，全球已经有10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与这一毒株相关的整体风险仍然非常高。 报告介绍，目前全球主要流行的变异新冠病毒仍为德尔塔毒株，但已有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拥有更强的传播优势。目前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全球多地快速传播，还不清楚这一毒株能如此传播有多大程度是与免疫逃逸、病毒本身更强的传染性或者两者的结合相关。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2号说，当前全球正在尽可能的利用现有的新冠疫苗资源来抗疫，同时呢，世卫组织正在努力通过多方参与的新冠疫苗团结试验来探索下一代新冠疫苗。 据介绍，这项试验将用于发现能对变异新冠病毒发挥更加效力的第二代疫苗，这些疫苗的保护作用有望持续更长时间。谭德赛说，进入这个试验项目的疫苗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咨询组来筛选，目前已经有两款疫苗入选，短期内还会有另外三款加入，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其他疫苗入选。 此外，谭德赛还表示，新冠疫苗接种的重点仍然是旨在减少死亡和重症病例，全球的优先任务必须是支持所有国家尽快实现在年底前为其40%的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并在明年年中将这一比例提升到70%。 世卫组织预计，随着疫苗供应不断改善，到明年第一季度，疫苗供应足以满足为全球所有成年人接种，并为高风险人群提供疫苗加强针。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说，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他计划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竞选连任。 拜登在当天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他不介意前总统特朗普再次成为他的竞选对手。他表示，如果特朗普参选，自己参选的可能性会更大。拜登生于1942年11月，今年1月就职时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 媒体速览。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着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一起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青年报关注，冬奥赛时相关道路本周日起实施交通管制措施。 新京报报道，北京2020年度审计整改报告出炉，已整改审计问题金额53亿多元。 科技日报聚焦，无需骨髓穿刺和进一步成像，新型血检技术有望缓解活检痛苦。 新华社消息，美国药管局批准紧急使用第二款治疗新冠的口服药物。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关注，经开区发布支撑兴建网络产业发展办法， 九条政策中资金支持力度最高达5000万元。 文旅部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相关内容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疫情防控形势下，外防输入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词之一。首都机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民警们是最先可能接触这些输入病例的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大批冬奥健儿即将入境，国门卫士如何显担当？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会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下午4点召开疫情发布会，市民反映集体供暖第一年迎来了天价供暖费，记者调查了解情况。海淀法院召开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典型案例发布会，欢迎您到时收听。 生活小贴士。 北京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将于本月30号结束。北京市医保局提醒，城乡居民应及时完成参保登记，没有在规定期内完成参保缴费的，将无法正常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 城乡居民错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以后还能再参保吗？北京市医保局表示，在本月30号之前集中参保缴费，享受待遇时间为次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符合条件但是错过集中参保缴费期的参保人呢，也可以随时再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成功之后，需要在3个月等待期满后才可以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享受待遇的时间到当年的12月31号。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2摄氏度。目前本市处于寒潮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受到降雪影响，西部地区部分路段出现了道路结冰现象，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雪后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昨天后半夜北风渐起，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晴，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最高气温降至-3摄氏度左右。到了夜间风力有所减弱，最低气温下降到-10摄氏度上下。 距离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4，降旗时间是16:54。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热线回声，市民反映小区入口处人车混行，道路坑洼，相关部门接速急办，保证居民出行安全。 我们唯一的便道还是个坡，还给我们占了一大半。 海淀一房屋失火后没有及时善后，周边邻居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那火灾就是烧完里头那残渣呀，现在那蟑螂特别多。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12月6号，新闻热线曾报道过朝阳区曙光西里社区的多位居民反映，小区入口处人车不分流，而且路面坑坑洼洼，存在安全隐患。报道播出后，属地街道办立即联合相关部门对道路进行了修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曙光西里小区位于北三环附近，记者当时在现场看到，入口处本就不宽的人行便道上，一个治安岗亭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位置，而且整个人行道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居民进出小区只能和外卖快递等车辆挤在停车杆边上不到两米宽的非机动车道上。居民当时告诉记者， 车进来的时候真的有危险，你看， 你看这车， 你看，你看，共走一条路， 对， 我们唯一的便道还是个坡，还给我们占了一大半。你看这个房子。你看看这小通道。 记者当时联系了曙光里社区居委会，对方表示正在考虑重新规划道路，解决人车混行的问题。 咱们这边是那个也知道这个情况，就一直也是在考虑改一下，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就是能不能让它这个它那杆什么的往前挪，或者往后挪，这样就是相当于前头是平路了。 报道播出后，属地左家庄街道办接速急办，联合多部门到现场对问题入口提出了整治方案。左家庄街道办事处负责这次整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为他那个产权不也比较多嘛，然后我们就把他们都叫过来了，就催烧报道，一个是开了一个就是座谈会，然后第二天又开了一个现场会，然后现在就是相当于也看看各家作为他们产权方能不能配合着办事处这块做点什么。 同时工作人员表示，整改方案出台后，他们用时五天完成了小区入口处的路面改造工作。 我们先把那些岗亭给挪开了，整个那个就是人走的那个地方重新铺了路，就它不会是那种坑坑洼洼的，然后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缓坡走下来。 21号，记者也再次来到曙光西里社区，看到小区入口处的治安岗亭已经被挪到接近三环边上的车辆入口处，之前高低不平的人行道重新铺设了地砖，路面平整了很多，不少居民都表示对现在的入口很满意。 以前走外面呢是有危险，走里面呢是没地方，现在确实很宽敞。 我跟你说，这个你整的挺人性化的，完了往上推一个车子什么的，都那个台阶一个一个的都挺浅的，走得挺方便的，真的挺好的。 记者看到，目前已经很少有人在走非机动车道了，人车混行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但记者发现，治安岗亭被挪到了距离停车杆几十米处的三环路边，这一改动是否会影响小区的出入安全？岗亭的值班保安告诉记者， 暂时的，人行道就在这边，反正这边有事你在马路上顶啥用啊？前一段时间范围小岗亭放这儿， 一米乘一米的。 不过现场居民又指出，如果恢复出入口的小岗亭，本身就不宽的人行道会不会再次被挡住？ 反正还是窄了就，你看本身它就不宽，本身它也就两米吧，它再加一个房子，你那房子你就又占一半啊，搁在那儿不又堵上了这道，那不是也还就是一个小胡同了吗？ 就居民提出的问题，记者又致电了曙光西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 那个后面还要把那个整个入口的那个台车杆包括那个岗亭的设置，再给他我们再重新再规划一下，目前是先修的路。把那个路整个都给它就是刨开了，然后都给填平。 除此之外，居民还对道路修缮提出了小的建议，比如从三环路边进入小区的坡道是否可以加上栏杆供老人使用，以及在入口处安装路灯方便夜间出行。 对，那应该加个栏杆，最起码老人拉着东西方便一点，有坡我们扶着就下来了， 挺好，就穿个灯完回来吧，漆黑一片， 这那条路进来没有照明。 记者也把居民提出的意见反馈到了左家庄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反馈这问题我都记下来，回头我们再那个让他们再去现场再实际设计一下。 同时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目前对小区入口进行改造外，之后还会联合规划等部门对小区环境进行整体优化。 他这个呀，肯定就是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设计，包括他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空间怎么样设计，一个是把这个停车管理做起来，另外一个是把这个小微绿地空间给它做起来。 在此也希望曙光西里社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越来越好，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海淀区紫竹院街道车道沟南里31号楼的居民李先生向记者反映，去年这栋楼的1201户失火之后，房屋一直没有善后，给周边居民造成了不便。李先生说， 就20年的2月初着的火，产权单位是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他们那个职工两户合住，着完火以后呢，这就是一直这个窗户和所有的烧的那个残骸啊，就一直没动。